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宴会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宴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等党国家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和各省中央机关、平壤市级机关的干部、有功者出席。在光明星节之际来访社会主义祖国的旅日朝鲜人祝贺团等各海外同胞祝贺团、代表团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出席了宴会。还有驻朝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夫妇、武官夫妇和外宾应邀出席了宴会。